龙王与观佛身从百千亿福德所生，诸上庄严，光明显耀。我哋上一次就系曾经讲过，我哋观佛身系有三十二相，咁啊一相啊都系从呢个福德之所生，每一个相都系由好多好得个福报之所庄严，就唔系话咧系白白咧系得到嘅。嗱，咁我哋嘅人，你欲想得到佛嘅三十二相呢，亦复系如是。我哋要慢慢去修呢个福业，先至可以成就啊有佛嘅三十二相，或是其中之一相。那个佛嘅三十二相，既然从百千亿福德之所生啊，所以诸相呢就系来得啊系庄严，光明就显耀啊。咁啊，佛身常常咧系放光明，咁啊三十二相中有相啊，佛嘅常光咧就系有一像，即系佛咧常常咧系放光啊，身就黄金色，所放嘅光明咧亦都系黄金色啊。嗱，咁啊，佛嘅光明系来得明显，系来得咧系仿耀，在呢个经上讲啊，佛光可以照破呢个地狱嘅黑暗。如果众生蒙佛光之所照者，可以咧系烦恼消除。因为佛个光明，既然系叫佢为光啊，咁啊光就能破暗啊，即使系光嘅反面就系暗啦。咁啊有光明嘅地方，咁啊就当然咧就冇呢个黑暗啊。咁我哋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啦。咁既然佛光能破地狱暗，亦能破呢个众生个烦恼暗啊，咁何以现在咁又有呢个地狱黑暗，又有众生啊呢个烦恼嘅黑暗呢？咁点解佛呢又唔破除今时今日呢个地狱众生嗰啲嘅黑暗，以共啊我哋嗰啲苦恼众生个烦恼暗呢？就是由于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咁啊嗰个轮转六道啊，亦不可思议啊！众生因为有业障，障于佢自己呢个善心，障于佢自己呢个心地，所以就好似觉得一份咧未曾有呢个光明照佢。其实佛光咧时时都系普照我哋。只不过我哋呢个自心嗰啲烦恼啊，咁啊太俗，系太多啦。咁啊，既然我哋自心嗰啲烦恼太俗，系太多啦，所以佛即使光明照我哋啊，我哋自己亦都咧，好似唔知得啊，佛光照自己一样。嗱，咁啊，地狱嘅众生亦复如是啊。其实佛光时时都普照地狱黑暗。乃至大愿地藏王菩萨啊，佢亦都系常常放光照于呢个地狱，亦系可惜地狱嘅众生业障太重啊，所以咧蒙蔽咗啊佛菩萨嘅光明，自己咧就变得好似黑暗，亦都系个污浊。嗱，咁啊佛光点样表示佢个显赫？点样？表示佢个光耀咧，咁啊在佛经中曾经有一段咁样嘅故事啊。咁啊佛在世嘅时候，有一次同舍利弗尊者两个人到外边啦去做事，咁啊行到半路咧，突然间啊有只老鹰啊，佢就追咗只白鸽。咁啊老鹰追白鸽，当然想食呢只白鸽啦。咁啊呢只鸽子啊。咁啊，乱飞就乱走啊！咁佢走到咁上下咧，佢就突然间睇到一阵光明啊，照住自己。佢一望咧，原来放光者就系佛，所以佢就寻住呢个光明啊，就飞到佛嘅身边，咁啊投入佛嘅怀抱嘅地方咯。 咁啊，唔单话觉得有光明照住，亦都觉得好温暖。咁啊，呢只老鹰啊，唔好话睇到呢只白鸽去咗佛个怀抱里边，佢冇话知识啊。就算呢只鸽子飞到一般普通人个怀抱里边，咁呢只老鹰都唔敢话真系连个人都佢啄埋一份啦。佢抢嗰只鸽子啊，就等于话咧。呢只鸽子啊，飞到佛个怀抱里边啦，呢个大鹰啊、老鹰啊就冇咗办法啦。咁啊，佛呢就以呢个光辉啊，就嚟都照住，咁啊呢只白鸽，咁啊等于话老鹰冇办法啦，咁啊救咗只白鸽咯。咁啊，当时嗰只白鸽呢，佢停咗一下，咁佢又飞去啊，咁啊旁边。舍利弗尊者个怀抱嗰度，但系奇怪得很，佢喺佛个怀抱个地方咧，佢好似冇所怖畏，好自在咁啊，好安乐咁。但系佢一飞到去呢个舍利弗尊者个怀抱嗰度咧，佢就好似觉得咧冇咁安全感，冇咁安乐感，就冇咁自在咁啦，好似有啲惊惊地咁嘅样子。咁啊！當時舍利弗尊者就問佛啦，佢話點解咁奇怪？嗰只鴿子響你佛個懷抱個地方，好似好安全、好自在，一點驚怖都冇啊！佢話飛到我個地方咧，佢話我都係放光照住佢啊！佢好似佢好驚慌啊，好似冇咩安全感。佛話：佢話你啊，可以用你個神通嚟到觀察下。呢只白鸽，咁啊，究竟啊，佢堕于呢个白鸽之身啊，堕咗几多生几多世啊，都系做呢个白鸽咧。咁啊，当时舍利弗尊者用佢个智慧神通啦，咁啊嚟到观照啊。嗱，咁啊，小乘嗰啲境界咧，佢虽然佢都系有神通、有光明，但系佢所照系有限度啊，八万劫以来。佢就可以觀得到，如果八萬劫以外嘅咧，佢就觀唔到噶啦。佢自己嘅程度個關係啊，咁所以個奉佛命一觀，同埋觀到呢只白鴿啊，其實八萬劫以來，佢都係生生世世罪孽深重、殺生深重啊。由於是個殺業之因，感到自己生生世世啊八萬劫咁長嘅時間，都係做個白鴿，每一生都俾人劏，俾人哋食。但系八万劫以前嘅事咧，佢就唔知啦。佢就究竟呢只白鸽啊，八万劫以前咧，系唔系做白鸽咧？佢就唔知道喎。所以当时佛同佢补充啦，佢话舍利弗，佢话呢只白鸽啊，其实佢唔单八万劫以来系堕于呢个地狱啊，堕于呢个畜生身。实际个八万劫以前，亦都系由于佢个罪孽太重啦。佢早已經墮於呢個白鴿之身啦。咁啊，既然唔係你個光明神通所能照得到、知得到啦，當然你嗰啲光輝咧就冇佛嘅光輝咁大。你即使用光輝照住佢啊，佢仍然咧好似覺得有啲恐懼咁樣，冇咁安全感啊。咁啊，由於我能夠透徹知道佢八萬劫以前直至今日都係墮於呢個白鴿身啊。所以佢對我咧都有一種好似希望我化到佢咁嘅心，所以佢喺我個懷抱啊，就特別嚟得安全感啦，係完全咧冇呢個恐懼。咁啊，正如佛光普照啊，咁啊照破佢呢個黑暗，而使佢咧嚇有一種嘅安全感。咁啊，有佛在世嘅時候，有一個大富法，佢係個國王嚟嘅。咁佢个名咧，佢就波斯匿王。咁啊，佢哋有个女啊，生出来咧就好丑样嘅，即系丑样到咧，人哋见都唔中意见佢噶。咁你话佢系身为呢个皇帝女啊，当然佢都应酬，以共一般人对佢好仰慕先至啱嘅。咁但系佢老豆觉得自己个女得咁丑样，丑样到连自己都唔中意睇佢嘅。连佢自己都讨厌嘅，我哋亦都唔中意睇佢个父母兄弟都唔中意见佢嘅。咁你话佢点样可以见外人呢？所以个唯一嘅办法啦，佢就将佢关起嚟，喺呢个深宫嘅里边揾个房间咧， 索性就將佢運起嚟，總之唔俾佢與外界接觸。咁啊，日日就揾人送藥俾佢食，呢啲當然冇問題啦。咁啊，皇帝之女啦，對呢方面揾人照顧佢，要共送藥俾佢食啊，一啲問題都冇啦。但佢呢個女咧就覺得咧好慚愧啊，佢話自己生來醜樣，所以咧終日都俾自己個父王啊，將自己困住喺呢個深宮，如同咧坐監一樣。咁佢覺得佢自己個父王啊，好似咧係無理取鬧，將自己咁樣困住，但自己又冇辦法反對喎，因為自己生得太醜樣啦，咁啊令到父王啊面目無光，有一個咁醜樣嘅女啊，咁啊點向外邊應酬見人呢？咁啊只有將自己困住關住啦，所以自己亦都冇法子啦，係怪呢個父王咧唔通情達理，就係由於自己咧太個醜樣啦。咁但係佢永遠不見天日，俾人哋關注困住，見唔到人，佢又當然有苦悶喎，呢個亦都肯定啊。咁佢在苦悶之餘，佢哋自己生一個大慚愧之心啊。咁佢哋知得呢，佛啊響呢個舍衛大城奇門精舍個地方咧講經說法，所以佢哋常常啊就憶念佛啊。咁佢食完飯之後咧，佢就常常念佛，咁啊憶念佛啊，佢話世尊大慈悲啊，點解唔救下我呢個所謂苦惱嘅女子呢？令我唔好咁醜樣啊，使我可以得見呢個天人，去外邊咧見人，人又可以見我，咁啊你話幾好咧？咁佢就生一個慚愧心啊，咁啊求佛加庇，咁啊佛咧就真係有求必應嘅喎，你只要誠心，只要肯切。因為他的而且確誠心，為什麼呢？他不誠心不行，他自己這麼醜樣，醜樣到父王都不喜歡見他的，他自己親人都不想理他的，何況是外人。你說他這麼惡劣的環境，你說他有辦法不肯切呢？他一定是肯切啊，由於這個心肯切過，時時念佛啊，所以佛也都被他感動。有一次就是在這個奇門精舍放光，咁啊一直到到佢啊，俾人家哋困住呢个深宫嘅地方咧，召佢。咁啊呢个波斯匿王个丑女啊，佢见到佛个光明，佢生个欢喜心啊，咁啊遥向望住呢个光明咧，就同佛顶礼。咁佢顶完礼之后咧，由于佛光加被普照之故，咁啊佢个面貌咧，唔得话冇晒呢个丑样啊！簡直好像天人的美貌。那麼有什麼證明呢？那麼那天中午那麼送飯給他吃的那個阿婆，往日都不是挺見他的，就這樣送了他，那麼在房間門口將飯菜送進去就算了，都不多理他的，都不是挺願意見他那麼醜樣的。但是那天他一開門見到一個女仔，他以為自己的眼睛都看錯了，真是靚到好像天人。再一看，就是自己的小姐，就是皇帝女。他因此將這件事就反出去禀報給那個波斯匿王聽。波斯匿王初初都不太相信，即刻入去皇宮看，怎料一看他不單相信，他相信到十足，原來自己那個女就因為憶佛念佛而生一个大惭愧心之故啊。咁啊佛呢受佢感动，所以放光普照啊，令佢将呢个丑相变咗成为一个美若天仙嘅女子啊。咁呢啲故事都系推崇佛嘅三十二相，固然系从种种嘅福德而生，而佛光亦都能普照啊。佛光普照，能破地獄暗，能破眾生的煩惱黑暗，能破眾生的愚痴暗，能夠庇護一切眾生。即使貌醜如同這個波斯匿王的女亦都可以變成美若天仙。佛的光明又怎樣得來呢？就因為佛生生世世受眾古佛之經，常常親近古佛， 在这个经法里面多多去参究啊，以及依法去修行，所以感到身上成功之后，他的身上就有光明照耀啊。他说蔽诸大众啊，咁啊佛光个影蔽在会个大众，个切无量亿自在梵王。佢话假设无量亿啊，咁多嘅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咧就系、是、包括色界初禅天个大梵天王，以及四禅天啊呢、这个大自在天王。嗱，佢生到色无色界做呢个自在梵天王啊，佢亦都身上有光放出嚟嘅天人。现在话假设无量亿咁多个自在梵天王所放出嚟嘅光，当然亦都好多好多个无量亿噶啦。如果将佢加加埋埋嚟，比之佛个光辉啊，佢话色不复燃，所有无量亿咁多个自在梵天王所放出嚟嘅光。加加埋埋啊，唔单话冇法子盖得过佛嘅光明啊，而且仲咧冇法子咧系得以咧嚟到显现出嚟，等于话俾呢个佛光啊，将佢啊来到咧系盖过咗啦。啊，其有瞻仰如来者，就喜不目圆。佢话假如有人家咁啊瞻仰佛身。岂又话呢对眼啊唔会睇到话晕咗嘛？即系等于话咧，你能够瞻仰佛身啊，都会俾佛身放出嚟嗰啲光明咧，令到你对眼咧睇都睇唔清楚。啊，即系佛光咧太过大啦，所以话岂有瞻仰如来身者岂不目圆？岂又话嗰对眼咧唔睇到花晒话？肯定咧就睇到嗰对眼都咧花晒。咁啊，以證明咧佛嘅光輝啊，係來得咧係廣大。個語有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習善業福德而生。嗱，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同上邊咧就唔同。上邊咧就係、是、以佛果咧。嚟到做以一个证明，所谓如是嘅业因啊，就系、是、咁如是嘅结果。你做呢个佛之因，就系、是、能得啊成佛个果报。咁啊，始终呢一段咧就系讲啊，我哋修呢个菩萨之因，就会得到呢个菩萨嘅果报啦。各位语有观此，诸大菩萨。咁啊，佛咧又再同呢个龙王讲啊，佢话你有观此，所以有咁多嗰啲大菩萨。嗱，乜嘢叫做大菩萨呢？大菩萨咧就话佢咧能够发大心，能够修大行，能够断尽烦恼，而得证啊佛嘅大菩提果。咁你认为佢就大菩萨咧？由于个发心来得广大啊，唔系话发呢个小心，单系求自利，佢系发呢个大乘个菩提心，唔单要自利，仲要利他，在呢个自利之中咧，利他仲紧要个自利，咁啊佢如是发心咧，名为叫做大菩萨啦。佢妙色就严正啊，咁啊发心。就固然是有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啊，色相是庄严，但是其实呢咁啊菩萨的妙色身啊，亦都是有种种的相好，咁啊亦都呢有光明，只不过望于佛呢就略为呢是差啲啦，就好似我哋一个做宰相的人，佢都已经是万人敬仰啊，但是佢望于呢个国王的身份呢，佢就略为咧系低咗少少，咁啊佢再进一步就系国王啦，咁啊其实菩萨嘅功德亦不如是啊，佢已经邻近于佛，不过认真研究起嚟咧，佢仲系望于佛果菩提啊，一切嘅功德咧系略为咧系少啲， 但是呢在一切之中呢菩萨的境界应该是最高的，所以他亦都有这个妙色种种的殊胜的色法的色身来到庄严啊他自己的这个国土。他说妙色亦都是严正啊自己这个国土，等于说正部与共这个依部，正部的色身依部的国土呢是同样咁清净，同样咁庄严。佢皆由修集一善业福德而生啊！嗱，咁佢点解佢会有咁样啊？得到妙色严净呢？唔系话咧，某一个人咧中意佢啊，系送俾佢噶喎。咁啊，亦都系由佢自己啊，所谓修如是嘅因，就系招感到如是嘅果报。佢话一切皆由修集呢个善心嘅业力，收集种种福德，因此就生起他自己这个菩萨为宗啊，这个妙色的严正啦。咁啊，在呢个《圣麻狮子敲经》里边讲啊，佛在世嘅时候，有一位叫做圣万夫人，咁佢一生都系信佛护持佛法嘅。咁啊，有一次佢就亲自去到佛嘅地方咧。闻佛讲经说法，咁佢听完之后啊，佢就发三个大嘅愿力，而呢三个大愿力呢就是利益啊，所谓无量无边咁多个众生。咁边三个大愿力呢？咁啊，第一个愿力，佢话与我善根，于一切生中得正法智，就是话以我今日来听佛讲经这个功德啊，这种善根呢回向一切众生都得到这个真正佛法的智慧，亦可以说得到真正了解佛法的智慧，不单说我如此啊，愿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此得到啊听闻佛正法的智慧。那么第二个愿呢，他若我所生得到这个真正的智慧，而为诸一切众生啊，演说咧无缘，就话自己虽然得到呢个真正了解佛法嘅智慧，唔系话单系为自己，咁啊亦都为一切众生咧宣扬演说，而无有疲厌啊，令一切众生咧亦都得到佛嘅真正嘅智慧。第三个大愿，佢话我为咗接受护持正法之故。他说我所生之身啊，即是生生世世我所生之身，咁啊不惜呢个生命嚟到个护持呢个佛法，护持啊呢个众生。咁啊，当时佢发咗呢三个愿之后咧，佛就同圣万夫人讲啦，佢话咧如你所愿，咁啊一切都悉皆满足啊。咁呢啲都系属于咧。所以菩萨因足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呢、这个大的清净愿力，亦即是收啊这个广大的福力，咁因此日后就得成这个菩萨道啦。佢有诸天龙八部等众个大威势者，亦因善业福德所生。咁呢段经文呢就是他们以这个天龙八部啊做个证明，就是作什么的业，亦都是得到什么的果报。你做了这个天龙八部这个人天业啊，你就得到这个天龙八部的人天的福报。他有诸天龙八部等众，其实天龙呢你没了八部两个字啊，有天龙当然包括有八部啊。咁啊，既然说明八部啦，咁啊应该就有天龙在内，所以始终话天龙八部，也不过在呢个文字上咧凑够呢个数目咧好多，有诸天龙四个字啦，跟住就八部众等，即系天龙八部众啦，等咧就系说明佢唔系一位两位，数目亦都多，而天龙既然有八部咧，亦都唔系一部众啦，所以叫做系等。咁咩叫做天龙八部众呢？天 就是三界二十诸天，就是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每一层天的天人，每一层天呢天人的福力各有各的福力不同，各收如是的因，是感到这个天上受这个如是的福乐，那么叫做天呢就包括三界二十八天。那龙呢印度话叫做罗强，翻过中国叫做龙，龙呢能够腾云驾雨，能够变大变小，但我哋通常讲话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哋普通游会景你哋睇过啦，人人都睇过应该啊，但系真龙系点样嘅呢就冇乜几多个人呢都睇过啦，咁亦都只系呢系文书，但系在佛经里面所讲呢真真正正啊系有其龙，而且仲系呢个八部护法神之一，咁佢就龙。第三咧，佢哋夜叉，我哋讲完天讲完龙，佢又包括有八部啊嘛，咁就有八种嘅数目唔同。咁啊，讲咗天同龙呢两种啦，我哋就讲第三种啦。咁八部组成佢哋夜叉，夜叉中国话佢哋智疾鬼啊，有呢个飞行嘅智疾鬼，亦有呢个地行嘅智疾鬼啊，亦有呢个空中行嘅智疾鬼。咁啊，虽然有地行，亦个空行，但系通常佢哋节疾鬼啊，咁佢点样节疾法咧？即系等于话点样敏感法咧？快法咧？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啊，佢有四个人，响四个方向啊，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企一个人，咁啊，同时咧揸一把弓箭，咁啊，一声命令下啦，四把弓箭各向自己个方向咧射出去。同时射出去，但是这个夜叉鬼呢他能够呢在一时间呢同时呢接住这个四方所发出来这个四方那些箭啊，他能够有如是的身手敏捷，他有呢是这么快的，那么因此称他为呢他们夜叉是他们智疾鬼。第四步呢就是他们拳他婆，中国话叫做香音啊，佢就闻香而可以滋养佢呢个生命，系属于呢个帝释天啊，就呢个天乐嘅神。如果呢个帝释天佢想要奏音乐啦，佢就焚香啊，咁嗰啲香一烧咗，嗰啲香烟一喷出咧，咁啊呢一类拳他婆神啊，佢就闻到嗰啲香咧，佢就会嚟呢个帝释天个天殿嚟到奏音乐咧，嚟到娱乐呢个帝释天。佢因为闻香而知得来，闻香而能够知活佢呢个生命啊，所以名为叫做香音啦。印度话就叫做奇他婆。嗱，第五步就系叫做阿修罗。咁啊，印度话叫做阿修罗，中国话咧就叫做无端正啊。咁啊，点解将佢翻译为叫做无端正呢？就系因为根据经上讲，此一类嘅护法善神男子呢，多部分都系丑样嘅，而女子呢，就多部分都系美丽漂亮嘅。咁啊，如果在呢个男性呢方面讲啊，因此咧翻译过嚟叫做无端正啊。冇一个男个阿修罗，佢个相貌咧系端正嘅，都系丑样，都系咧唔值得人哋望多佢一眼嘅，咁佢就无端正啦。咁啊，译名叫做无酒啊。点解叫佢做无酒咧？就因为呢一类阿修罗，佢生平咧最中意一种娱乐嘅嗜好，就系饮酒。但系饮酒佢饮之无厌，个喝之不尽啊！你几多酒佢都饮唔饱啊，所以佢嬲起嚟咧，佢哋欲想啊将呢个大海咧都酿成咧靓个酒，咁佢点样酿咧？佢就用佢哋嘅神力啊，将呢个四方八面所有嗰啲好嘅花果都摘晒嚟，咁啊通通抌落个海嘅地方咧， 用啊无尽无边咁多个花果嚟到个让呢个大海希望佢成为酒啊，咁啊饮之不尽咯，用之不尽咯。但系我哋要明白，海里边有好多生命嘅。如果海里边嗰啲生命唔系俾人捉咗，如果唔系自己互相残杀，大鱼食小鱼咁啊食咗佢啊，佢真系生出嚟嗰啲鱼量啊，大海里边咧，你整个大海都装唔晒咁多个鱼噶。所谓众生弱肉强食啊，只不过我哋睇唔到而已。咁啊，由于大海系嗰啲鱼龙之所居住，亦都系由于佢自己嘅业力之故啊。当然佢唔容许你将呢个大海变成酒。如果能够你将大海变成酒啊，佢哋就冇咗呢个居住，亦即是话佢哋呢个生命咧就冇咗呢个保障咯。所以呢个大海呢、这个鱼龙种种嘅海产众生嘅业力之所感召之过，令呢个阿修罗咧喺呢个大海里边酿酒啊，酿唔成。咁啊，酿唔成啊，变成咸水咯，始终系唔饮得啊。咁啊，因此佢就发脾气啊，佢话你哋冇咁多酒卖俾我，我自己想酿酒啊，嚟到饮个饱噶啦。佢话你哋啲业力之故啊，仗住令我咧酿酒酿唔成，即系等于话冇得饮啦。所以因此佢就起一个恶念啊，佢就发愿生生世世永远再唔饮酒啦。咁啊，所以因此佢得一个好个名啊，就叫做无酒。就佢想酿呢个大海成酒，都酿唔到啊，酿唔成啊，唔够酒得佢饮，所以叫做无酒。咁啊，此一阿修罗嘅人咧，呢、这个嗔恨心啊最重嘅，佢就常常啊与呢个天帝色咧系交战打交，就因为佢嗔恨心重，而且咧又好性情强啊，我见亦都好执嘅，佢永远咧唔愿在人哋之下，佢永远咧好似自己要做大阿哥咁样，你个个人听佢话差唔多。他就不会听人家的话的，所以因此他有少少的事不如意，他就常常发脾气，所以佛爷都常常教他你要收忍用，你不要发脾气，发脾气就会堕落做这个畜生的，你不要发脾气，要保存你这个慈悲心。所以阿修罗就常常都是亲近佛造佛一个护法神，如果你激嬲咗佢咧，就唔系咁简单噶啦。你俾佢弄到你啊，真系鸡犬都不宁啊！所以我哋唔可以得罪呢个阿修罗八部神。我哋要自己亦都要修行，亦都要信呢个因果啊！唔好饮酒，唔好嘅食肉，咁啊，嗰啲阿修罗神咧都会变成啊护法嘅善神，嚟到拥护自己噶。第六叫做迦楼罗，迦楼罗中国叫做大鹏金翅鸟啊。在佛经里面所讲，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就是很大很大的，有360万的游巡呢，纵广有这么广亦都有这么横。那当然它有力量的翼呢，将这个大海呢分开，它的翼一拨，大海的水就分开了。咁一分开咗之后，呢、这个海底嗰啲龙宫啊，就有好多嗰啲龙子龙孙都啱出世，一条条咁样，好似啲面条咁喎。咁啊，呢个大鹏金翅鸟就专门食嗰啲龙子龙孙啊，专门食嗰啲龙仔，一条一条咧，咁就将佢啄起嚟就食。咁啊，就啄到食到嗰啲龙咧都莫奈其何，打又打佢唔过，讲就讲佢唔赢。咁佢又有力量啊，将嗰啲海水拨开，见到呢个海底嚟到啄我哋啲龙子龙孙食啦。咁啊，有乜办法咧？当然奈佢唔何啦。咁啊，有次咧，佢就去见佛啦。咁啊，就请问佛咧一种咧保护嗰啲龙子龙孙嘅方法。咁啊，当时佛就话容易啦。佢话嗱，我咧有好多嗰啲旧袈裟。等于话着过好耐，又未曾烂，不过都好旧啊。佢话我送袈裟俾你，佢翻个将嗰啲剪开佢啊，有咁细就剪咁细， 剪到得夠你啲龍子龍孫分，就每一個龍子龍孫一個龍頭啊，個嗰度啦，你綁一條袈裟布啊，佢話嗰啲大鵬金翅鳥啊，就莫奈你何就唔敢啄佢食噶啦。咁但呢個龍王講啊，我話世尊啊，佢話如果剪開嚟，我怕唔夠啊。你就無論剪得幾有勢啊，佢話我估量咧，我啲龍子龍孫太多啦。多過你剪到最小的數量，它變成不夠派喎。佛話咁就容易啦，咁就索性就唔好剪布，咁啊索性咧就係將佢拆線啊。咁啊舊時冇今日嗰啲布咁靚，都係穿嗰啲粗衣麻布，好似一條馬麻，咁啊將佢掹翻出嚟，佢拆開佢嘅。佢話你可以將嗰啲麻線咧拆開嚟，又一係我著個金蘭袈裟嘅麻線啦。你可以將佢一條條拆開之後，咁啊綁響嗰只龍子龍孫嘅頭上啊，咁就可以夠力量加俾佢。咁啊呢個大鵬金翅鳥就唔可以食盡啊你啲龍子龍孫噶啦。同埋當時呢個龍王聽見佛咁樣教導，當然就好歡喜啦。所以佢就翻去照辦。少嘅時候佢就剪開佛嘅袈裟，每人綁一條；多嘅時候咧，我就將佢拆線啊，一條嗰條線乜拆出嚟，每條咧就綁一條龍子龍孫，咁啊將龍子龍孫咧每一條都綁到入佛嘅袈裟喺身上。嗱咁啊，佛嘅袈裟咧就係功德無量嘅，因為佛咧就小欲知足，亦不多求，亦不起貪愛啊。佢呢一份功德已經係不可思議，了咗呢個世出世間呢個貪欲。唔會追求呢個世界嘅物質，淨係呢一份功德已經係好難能可貴嘅。咁啊，夠份量即準可以咁啊，加持嗰啲龍子龍孫啦。咁啊，果然咧，嗰啲龍子龍孫經過佛啊呢個袈裟嗰啲線啊拆出嚟嗰啲線咧，咁啊好多條，其中咧一條一條咁啊綁喺嗰啲龍子龍孫呢個角嘅上面，令到呢個大鵬金翅鳥啊！冇法子咧，系入手，冇法子咧，再可以啄嗰啲龍子龍孫食。咁啊，問題當然又發生啦，原來佢肚餓咯。咁啊，亦都餓得好難抵啊！嗰啲龍子龍孫綁到佛嘅袈裟喺個角上面，自己就冇咁嘅力量啊，可以食到佢哋。咁啊，反而自己冇得食啦，咁啊肚餓啦。咁啊，佢又去同佛訴苦啊，佛世尊啊，佢話你就幫到嗰啲龍子龍孫。咁令佢哋唔好俾我啄死嚟食啦！佢話你有冇諗到啊？我冇咗嗰啲龍子龍孫啊，好似面條咁樣食啦！佢話我亦都會餓死個世尊啊！佢話何不啊？你又唔救救我咧？咁你又點樣救我啊？咁啊佛話做得，佢話你唔好咁粗心啊！你靜靜地，佢話我應該叫我啲弟子中午食飯嘅時候，一定咧上供出食，咁啊上完供出食嘅時候啦。咁我哋教佢啊，用幾粒個飯啊，擠喺嗰個佛子位嗰度，咁啊作觀啊，所以一粒變十方，普遍周沙界啊。所以話大鵬金翅鳥抗野鬼神族，大鵬鳥同埋嗰啲鬼子王都得到啊，佛要用佢個弟子所散播出嚟嘅七粒米，每一粒變成七啊，所以話七七無盡，盡空天格界。都有我呢個米啊，咁你咪得其食咧，你咪就唔怕餓死咯。咁啊，當時呢個大鵬金翅鳥諗亦都係，佛啊好大慈悲，佢只有對佛咧係多謝，只有對佛咧嚟到頂禮。嗱，咁啊，同時有個鬼子母啊，即係鬼嘅仔母親，咁啊佢都好大個福報啊，佢嗰啲鬼仔啊都過百嘅，但係其中有個細仔咧。即是我哋香港人所講，所謂拉仔拉心肝啊，佢就最寶貴、最痛惜嘅就係呢個拉仔。咁啊，但係嗰啲鬼子母咧，唔係食我哋人間嘅煙火嘅，佢係專門食呢個人間嘅小孩。所以在嗰啲鬼子出世嘅時候啊，咁啊呢個市區啊，家家都唔見細路仔嘅，咁啊令到整個市啊嗰啲細路仔。都恐慌，嗰啲細路仔個父母就更加恐慌啦。咁啊，日日都有人見細路仔嘅， 咁由於佢哋信佛啊，佛亦都未曾去世，仲喺個人間，所以大家都去到呢個奇門精舍請問佛啦。請佛個開示，點解啊？我哋嗰生出嚟嗰啲小孩子，咁啊，久唔久會見一個，久唔久會唔見一個，久唔久會少一個咧？咁啊，佛咧就知道啊，係有神通啊，知道點解唔見嘅理由，就係呢個鬼子母。佢每日都要捉一兩個生嘅細佬哥咧，翻嚟喂俾啊佢呢個小鬼仔食。咁啊，佛既然知道啦，所以嗰日咧有咁多人嚟投訴啊，佢不能不理啦。佢哋用神通啊，將呢個鬼子母個細仔咧，咁啊收攝起嚟，另外人睇唔到嘅。咁啊，呢個鬼子母到處去揾仔咯，咁啊去到佛嘅地方。咁佢亦將佢揾仔嘅心愿啊讲俾佛听，咁啊希望佛如果知道自己个仔喺边度，咁啊可以咧俾翻自己，或者话俾自己听，由自己去领翻。咁啊当时佛就讲啦，佢话你个仔咧所处嘅地方唔系好远，其实就系响你呢个眼前。我你望一望啊，佢就响我呢个身嘅侧边啦。咁啊呢个鬼子母听到好欢喜咯。既然我个鬼仔就响你佛嘅身边，咁你佛可唔可以啊送翻俾我啦？佛话呢个问题就要慢一步。咁啊，我有件事同你倾下。佢话你就痛锡你个仔，唔见咗你个仔几个钟头啫，你就揾到佢啊，好似自己发咗狂咁嚟到去揾佢，咁啊证明你啊痛锡你自己个仔女啦。佢话呢件事本嚟以世情而论啊，都唔会有乜点错。你话边一个做父母唔痛锡唔爱佢个仔女嘅咧？呢、这个人之天性系肯定啊。佢话但你有冇想到，你乜嘢都唔食，净系食呢个生嘅细路仔，咁啊别人啊日日咁俾你轮流咁样好似啦吓，捉人啲细路仔嚟食。佢话如果人哋捉你个细路仔啊，你又有咩嘢感想咧？咁佢一谂下咧，佢已经有少少咧明白啦，知道自己咧系唔啱。知道自己是錯，咁啊後來佢就問佛啦，佢話原則啊，咁我嗰個鬼仔啊喺邊度咧？佛話嗱，你打眼佢就係喺我側邊，佢話我俾翻你都得，但有個條件啊，佢你從今以後，你咧唔好再攞人哋嘅小孩子咧當你哋嘅飲食，佢話你答應我呢個條件咧，我即刻就送翻俾你。当时呢个鬼子母，佢由于痛锡啊呢个细仔啊，乜嘢都应承啦。啊好，你既然应承，一言为定，咁啊即刻就将呢个罗刹鬼啊就送翻俾呢个鬼子母咯。咁啊当时呢个鬼子母同佛讲啊，个世尊啊，佢话我哋一向都系以人间嘅细路为食噶。咁啊如果我家守佛戒，我唔食呢个人间嗰啲小孩。咁就變成岂不是我自己，包括我嗰啲仔啊，咪岂不是冇得食，咪要餓死？咁啊，想世尊慈悲啊，點樣咧都維持我哋嘅生命以共咧嘅飲食。咁啊，當時佛啊，聽佢咁樣講，亦了解到佢個苦況，咁所以就同佢宣佈啊，佢你亦都唔使憂心喎。佢話嗱，我哋同樣。好似對待呢個大鵬金翅鳥一樣，佢話叫我嗰啲弟子啊，在中午食飯前供咗佛之後要出食啦。佢話亦都係同樣啊，所謂七粒遍十方，令到唔單啊所有嗰啲大鵬金翅鳥得到飲食，而令你哋嗰啲鬼子母同埋嗰啲鬼子啊，亦可以得到呢個金露個法食，你咪起不時唔使擔心咯。所以因此之故啊，咁啊中午所有嘅佛典佛字，咁啊过堂又好，食着斋又好，未食之前，我哋念供养咒，念完供养咒之后啦，咁啊呢个侍者要出食，咁啊出食只系七粒，咁啊呢个侍者就要作冠啊，所谓七粒变十方，七七无尽啊，嚟到利益一切。嗰啲受饥饿嘅苦恼嘅众生，令你都得到饱满，所以话大鹏金翅鸟啊，旷野鬼神众，佢罗刹鬼子母就金露就色皆满啦。 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四句偈就是佛的大慈悲，那么令一切众生呢都得到饱满。那么第七呢就叫做紧罗罗，那么中国话叫做紧罗罗，印度话叫做二神。那么为什么称为它是二神呢？它本来都是个人身，但是人的头顶就没有只角的，但是它人身就跟人一样十足了，但是它头上多了只角，那么突出来，所以人家见到它呢，你说它是人，那我们人就没有只角的，为什么它就多了只角呢？如果你说它不是人，但它就偏偏是个人身，那么究竟怎样呢？那么说它人说它不是人，两样都很难下一个定论，那么对它就起疑心啦，所以因此呢就叫做疑神啦，即是怀疑它究竟是人呢就抑或不是人呢，那么有这种这么怀疑，所以称呼它就叫做疑神啦，它就是帝释天就发恶之神。如果帝释天喜欢听这个音乐啊，是佛法的音乐，听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就烧香啦，就召请啦，此一位紧罗罗的法恶之神到这个帝释天里面呢，就这个法恶给这个法恶喜欢的人，就是帝释天去听啦。那第八叫做摩夫罗伽，中国话叫做大蟒蛇，是人身蛇首，而又有大势力的。那么此个八部中，八部鬼神通通都是源于生前修这个种种福业的善力，然后之所以成就。那么这个天龙八部中呢，从这个佛经这个判这方面来讲呢，他们所以有修行，但是不持戒。所谓成就是急，戒就是缓，成急戒缓，即是说他修行之成他就很急切，但你的持戒持得很缓慢，而且还不是清净，就是因为不持戒，只是修这个善法之福，所以就堕于这个天龙八部身，做这个天龙鬼神。他虽然堕于做这个天龙八部鬼神身，他固然是个大护法，由于他善根深厚之故，所以他常常扶持佛法，为佛一个扶持佛法之人，那么他就天龙八部。在今大海中所有众生的形色的粗鄙，或大的或小，皆由自心种种妄想作身语意，诸不善业是故随业各自受报。此一段经文就以这个海洋中的那些众生做一个证明，证明你做如是的因就感如是的果。那么上来第一就是种佛因，就是得佛果；第二就种菩萨因，得菩萨果；第三就种这个天龙八部因，就受这个天龙八部果。那么始终呢就是用这个海上的众生做一个证明，你作这个海上的业，你就在这个海上里面受生了。那么今大海中，现在这个大海之中，所有的众生，大海里面有很多众生的，例如我们家很多人都发心放生，其实我们所放的，你说他大海之一滴都已经话多了他了，连大海一滴尚且不够之间渺小到，根本就渺小到极点了，只不过我们放生呢就是尽我们的能力，看个哪一类众生跟我们有缘，我们就买起来放了他，希望他呢所谓安享这个天年，不要被人家地戒一刀，或者怎样剥下他的头中的剥死，就不要受这些这样的残忍的痛苦啊。其实我们所放是很少啊。那么大海里面固然有很多大条的鱼，但是亦都有嗰啲磨蝦仔啊，細條啊。咁如果嗰啲大魚食嗰啲磨蝦仔啊，佢真係一口呢，真係一啖啊，都要過幾多百條。咁如果佢哋唔係咁日日夜夜互相殘殺， 互相食淡啊，如果通通将佢生存起来，除了海中那些鱼自己互相打斗死亡之外，人类每天又食佢咁多，如果唔系啊，即使呢个大海中嗰啲水咧，都冇法子装得尽啊！咁多海上嘅鱼虾蟹便，就因为一方面系由弱肉强食，佢自己报销咗一份人口啦。啊，咁啊，亦都系咧，同时啊，所谓呢个人啊，亦都系食鱼食肉啊，每日都食咗好多去咗。咁啊，所以呢个海里边嗰啲众生咧，因为自然俾人家哋弱肉强食嘅有之，俾人类杀咗食咗嘅有之，每日就耗散咗好多，消耗咗好多嘅鱼类。咁啊，因此个大海先至可以容纳啊。如果你话嗰啲鱼啊，只系生，唔系话咁容易死嘅话咧，咁个繁殖起嚟，即使系大海都唔能够可以容受啊！呢啲就由于一个作呢个畜生之业，所以感到呢个畜生之报啦。佢话今大海中，佛同龙王讲话佢现今咧呢、这个大海之中，佢所有嘅众生就系指呢个海产呢一方面，包括呢个鱼虾蟹鳖乌龟之一类。所有呢个海里边嘅众生，嘅形式就粗皮啊，形式咧就是、大海嗰啲鱼类，有啲颜绿色嘅，很好好睇嘅，但系有啲咧就唔好睇嘅，所以叫做形式系未必个个人睇到咧都令呢个人欢喜啊，有阵时望到佢咧就唔系几高兴嘅。嗱皮咧就系、是、皮瘤啊。即是说他的身份的这个价值呢不是很高尚，不是很贵价，是一些烂贱那些便宜的鱼。那么总之形式如果又粗的又胚呢，就说明这种鱼呢就不是挺好啊。那反转来如果形式呢是滑而且妙啊，那就值钱了。现在所讲就讲的这个形式呢粗皮这一方面。佢滑大就滑小，咁啊有啲鱼啊好大条嘅，嗱咁我哋如果去过嗰啲动物园睇过啊，就系我哋香港海洋公园嗰一条所谓面上黑色嘅个肚皮咧就白色嘅嗰条大白鲨，到佢几吨重，你话几大啊？佢食鱼嗰阵时咧，一条一条俾佢咧，佢全无兴趣啊！你叫佢想话？龙啊，摆系俾你睇啦，佢罢工，佢唔表演啊，佢唔做啊，点解咧？就因为你俾佢个鱼太少啦，一条一条佢唔够，唔到喉唔到肺啊，唔得开心啊，所以佢都会罢工喎，唔做啊。但系等到嗰一个训练佢嗰人啊，成桶鱼保危，佢只要擘大佢嘴啊，我成桶啊，咁啊倒落你个水算，啊佢就识得听咯，佢马上就表演。咁既然马上表演啦，你就唔可以讲大话啦。佢就真系擘大个嘴啦，你就成桶啊，因为个嘴是咁啊倒落去，一倒落去都唔使照啊，都未曾倒得晒啫，佢已经吞咗啊。你话呢条鱼几大咧？几多吨重啊？动不动啊？呢啲咧就是、个福力流啊好啲，所以做一个大身啲嘅众生，海中之物。嗱，咁啊亦都有嗰啲毛虾仔啊，所谓。好细噶，细到真系好似咧，系几粒米咁大嘅啫。咁啊，佢亦都有生命啊，只不过佢呢个业力唔同，所以佢就感到呢个微小呢个肉体啦。嗱，咁啊就唔论佢大嘅肉体、小嘅肉体，或者介乎啊两者之间又唔大又唔小，好似好多嗰啲鱼咧三两斤啦，啊或者四五斤啊，或者系一斤半斤一条啊。咁亦都好多，數唔出咁多種啦。咁啊，就無論佢係大魚，以共咧係細魚，或者其他嘅蝦蟹，大嘅蝦蟹，或者咧係小嘅蝦蟹。咁啊，或大或小，佢嘅形式咧好養，抑或唔好養，我哋唔理啦。我哋係研究佢點解啊？佢墮於呢個海裏邊做海嘅畜生啊！ 都尚且有啲系大啲，有啲系细啲，有啲不大不细，有啲形式嘅就好美貌，真系好多鱼好好睇，好靓我啲颜色。但系亦都真系好多鱼咧，睇见都唔中意嘅，好丑样啊！点解会有咁嘅分别呢？都话皆由自心想种种想念，作身口意，诸不善业啊！就系、是、完全咧由咗佢呢个心。自己想种种的坏念啊，一些不正常的念头，即是说心有妄想啦。那个心既然有妄想啦，他就发动他这个身，他这个语这个口啊，同埋这个意这个心啊，所做的都是不善啊，就是这个身他做这个杀盗淫，语这个口啊做这个妄语耳与恶口两舌，这个意这个心就起这个贪嗔痴，由这个想念起这个贪嗔痴烦恼，由贪嗔痴烦恼做这个身口意的十种恶业，我说诸不善的业，不是个随意就各自受报啊。所以我就好，你不需要多谢人，是你自己做好得到好报，如果你自己不好呢，你亦都呢不要埋怨人啊，你亦都是你自己做恶之所招咁。咁所以我呢次既然讲呢个海中嘅畜生啊，做一个证明，所谓作如是嘅业就感如是个果报，呢、这个亦都系肯定，从因果上嚟讲呢不可以呢是相违背。那么家既然是海产，是海里面的畜生，属于海鲜呢，那么它多部分为什么会堕落做这个畜生做鱼呢？都是生前喜欢食鱼食肉啊，那么你杀人食人啊，那么人家亦都杀回你，那么食回你咯，所谓因果循环丝毫都无改啊。嗱，我哋明白，如果畜生食鱼食肉食得多，都会做翻鱼虾蟹嚟到还人啦。咁我哋唯一嘅办法咧，就系应该咧，将佢啊以呢个恶心咧改为呢个大嘅善心，明白因为畜生食鱼肉太多啊，咁啊今生啊做呢个鱼肉啊俾人嘅汤俾人哋杀，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反其道而行，唔单话唔好散唔好食啊，我哋仲要放生。有机会啊，我哋多做啲放生事。嗱，咁啊放生咧，固然团体啊更好啦。边个团体做放生，你参加埋去，咁啊更好。嗱，即使话冇呢个团体做啊，你私下都可以做噶。嗱，咁啊家下嗰啲海边咧，我所知道噶好多嗰啲。比个人多来往出入个码头，咁啊码头边咧好多人钓鱼啊，钓到嗰啲鱼揾个盘咁啊装住，咁啊你中意买咧，佢都卖俾你嘅。嗱，例如北角码头，或者咧佐敦道码头呢啲地方咧，都应该都会有嘅。不过你就要受得人哋闹喎，因为点解咧？你买咗嗰啲鱼嗰啲虾，佢系揾个水养住新鲜啊嘛。你买得清楚抌翻落海，人哋睇到噶嘛？你话佢系唔系会话你系傻瓜咧？实有噶，你食都唔食，咁辛苦钓佢上嚟，你就买翻个抌翻个落海？有啲仲话，唉，你抌个翻落去啊，佢系咪又俾人捉翻？其实呢啲咁嘅讲法咧，都唔系几合理噶。你话大海茫茫，我哋已经抌个翻落海嘅，送个翻落去啦。他又上到被人捉住，你说他是不是他自己呢？普通话讲他就该衰了，那些真的是他的事了，但是与我们无关，我们总是好心呢放了他了、啊、我们总是跟他结了个善缘，替自己呢解灾释冤恨，但是他再被人捉回，这些就不关我们事了，我们就不要给人家这一种的理由、哎、你怎么这么笨、啊、你买了个抌回下去，你咪但又俾人捉翻，你唔好俾呢啲道理啦吓坏咗你。其实咧不成理由，真系大海茫茫抌条鱼落翻个海度，我叫你去捉，捉俾我睇啦。 如果你我放咗嗰一場，你捉得翻啊，我真係用黃金啊同你買翻照稱啊，俾黃金嚟嘅，你照稱啊，幾重我就俾翻幾重黃金你，我都做得到。實在點捉啊？實在唔容易捉啊！只不過佢有咁嘅業障俾人捉住，但係佢亦都有咁嘅善緣，碰到你買到放翻佢翻去。咁啊，呢個因果已經交代清楚啦。佢未必一定真係業障重到咧，又再俾人家捉翻吊翻咧。無論如何都要捱得到，佢未必咧有咁樣嘅業報啦。所以我哋咧就唔好啊，為著呢一個問題俾人哋嚇到唔做。你笑，你即管係你笑，你有權。你講乜，你有權講。但係我哋一個信佛一個人，慈悲心嘅人，我有十蚊，我就買條十蚊嘅嚇。同佢念幾千觀音菩薩啊，同佢作願啊，願我放咗你之後咧，你唔好再俾人捉翻啦啊！咁啊，或者同佢皈依三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咪好啲咪放佢翻落水，等佢走咗去算數啦。人哋講乜你唔理啦啊！至於話有一類人，仲有一種咧唔正常嘅見解嗱、啊，例如佢普通人咧，假定有個人中意食石斑先就算啦。嗱咁啊，放生咧就最放得多就石斑喎。一方面佢又多，即係貨源多；二方面咧，尤其是嗰啲斤兩兩斤重嗰啲係最多啦。以佢哋世俗人個心理啊，就係話呢一種個份量咧，咁啊一家大細啱啱好啊。太大條佢又食唔曬喎，太細條佢又唔夠食，所以嗰啲斤兩兩斤重嘅咧，唔單貨源多，仲特別貴添啊！因為我去放生放過好多次，同佢傾到呢個問題咧，佢話我冇得減啊，法師。我點解唔減得咧？佢就係講呢個理由，因為太大條，嗰啲肉啊粗喎，嗰人哋食唔曬啊，肯定唔會買啦。咁貴條魚買嚟嘥都食唔曬，佢太細條咧，一家大細唔夠食。佢唯有呢啲一斤啊斤半呢啲咧，咁啊最好銷售，所以特別要貴啲。咁啊有一種人佢就話。我话既然我中意食石斑咧，我就唔可以咧放呢个石斑啦。啊，我中意食嗰样，我点可以放嗰样咧？呢啲亦都系错误嘅。其实应该啱啱相反，你食得佢多啊，你杀得佢多啊，你同佢个冤咧结得多啦，结得深啊，你应该就要放多啲先啱。咁样先至叫做合逻辑。我叫人家嚟放生，即等于话我哋做好似放生功德啦，咁啊都总系叫大家结下缘啦。固然我哋自己有能力，我哋先至去做，但我亦都希望咧，好多人咧，你就系一毫、两毫、三毫、四毫、一蚊、两蚊都冇问题，都结个善缘啦。我一叫亲佢咧，我话师傅啊，佢话我最中意食嗰样噶，佢哋话咧，我食嗰样就唔可以放嗰样。嗱，咁啊呢种见解真系邪之邪见啊！应该要反其道而行，你既然中意食啦，咪即系等同佢结怨结得最深啊！你越食得佢多啦，你咪同佢呢个恨啊，咪越结越深啦。你话系唔系应该要调转嚟，要多放啲先至啱啊？点可以话你中意食嗰样唔可以放嗰样啊？呢、这个见解呢亦都系唔通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因果报应嘅道理啊，我哋受啲乜嘢嘅果报？你点解会有咁嘅果报？你唔使问人，你只要听下经，你就问自己就明白噶啦。咁我哋咧有乜嘢个果报，就系从乜嘢嘅因而来。我哋无论咧你系中意食边一种鱼，或者食边一种嘅肉，你中意食，我哋劝你唔到，咁就冇办法啦。但系我亦都希望能够劝到大家咧，咁啊放下心结下缘。尤其是你中意食嗰样，你应该要多放啲，就希望直至咧能够解你自己嘅冤结啊！所以讲到呢啲问题咧，海里边好多个众生，所谓形形色色啊，有啲咧好粗杀嘅，有啲咧好难睇嘅，有啲咧就好大条嘅，有啲就好细条。咁点解就咁嘅分别咧？都系做海里嘅动物。畜生啊，点解都有大小，有好样唔好样咧？我话皆由自心啊，呢句就好决定，都系由于佢哋自己呢、这个生词 佢呢个心里边啦，有呢个种种嘅想念，呢、这个妄想，然后策动啦，我哋呢个身咧，走去多杀几条啦，或者你个嘴咧，呢、这个鱼嘅嘴咧，咁啊多食几条啦，或者多赞叹啊，喂，好嘢啊！今日点解你唔食鱼啊？价最多呢样货、啊，最多呢种鱼啊，呢、这个季节。點解你唔食咁笨啦、啊？啲肉又滑又軟喎，又好食啦、啊。嗱，咁呢個口咧，你淨係講埋呢啲，所謂鼓勵人哋食肉，提倡人哋好似啲殺魚。所以你做下啲咁嘅惡因咧，你日後你就會墮落於呢個大海之中啦、啊。做呢個種種唔同嘅大或者細、好樣或者唔好樣嘅魚啊，咁啊照樣俾人哋劏翻。照样俾人哋捉翻，系照样俾人哋食翻啊！或者你个心咧，咁啊总系想住，我今晚食边一条鱼好咧，又买条乜嘢好咧？咁啊就谂埋呢啲咁嘅问题，都系杀生害命啊！咁啊，由是呢个妄想心就策动我哋呢个身体去食多几次，策动我哋呢个嘴咧。是叫人多食几次，或者策动我哋自己呢个嘴咧食多几次，咁啊策动我哋呢个思想咧系谂啲呢啲咁嘅问题，点样去食，食得点样咧，认为自己清心满意，对方点样啊，死法点样嘅残忍辛苦咧，嗰啲唔理佢咯，但求我哋食得痛快就得啦，咁啊净系谂埋呢啲咁嘅问题啊，你想日后唔堕落呢个海中做鱼啊？俾人捉翻嚟劏嚟煎嚟食咧，都几难。嗱，我就好简单，大海茫茫，点解嗰啲鱼鱼虾虾永远都唔满啊？其实如果佢唔系话大鱼食细鱼，喺呢个海里边啊，除咗我哋人，固然系捉啦，日都咁啊捉，世界上几多十亿人口，一人食一条，都报销咗几十亿条啦。一个人食一只虾都报销咗几十亿只虾，何况唔止一条一只？嗱，再加上佢哋大海里边啊，所谓大鱼食细鱼，大虾细大食细啊，咁啊等于话日日有咁多生，亦都日日有咁多死报销咗。咁啊，假使如果唔系佢哋大食细大虾细，要用人类咧日日咁啊钓去网去捉嚟食啊，相信嗰啲海里边嗰啲畜生嗰啲鱼啊，嗰啲虾唔使一个月。就会爆满晒呢个大海啦！嗱，呢个道理就系话咩叫做轮回，咁就叫做轮回啦。吓，你杀我，咁啊少咗好多啦。即系如头先所讲，世界有几十亿人口，每人食一条，咁啊少咗几十一条；每人食一只虾，咁啊就少咗几十亿只虾啦。呢几十亿里边啊，好多系雌性嘅。你将佢整死咗，佢都唔可以繁殖啦。咁啊，本身又少咗，唔繁殖又少咗，再加上海里边大家彼此咧，你食我，我食你，我要生存啦，我大过你啦，我咪食你咯。咁啊，每一样咧互相残食、残杀，以共咧人类咧亦都系日日咁啊暴杀食咁多，咁就报销咗。咁啊，呢次报销，嗰次又生翻。呢次报销，嗰度又生翻，咁啊，所以呢个大海嗰啲鱼啊，嗰啲虾就冇法子咧，可以满到咧，用手去捉咁容易，亦都证明点样叫做轮回，就系、是、你食我，我食你，你食咗我，咁啊，我就变翻个人食翻你啊，咁如果我食咗你咧，你就变翻个人食翻我啊，我食人。然后还人你嗰阵时，咁咪做翻鱼咯。咁啊人食我，咁啊佢啊做翻一条鱼，我做翻个人，我食佢咯。咁啊叫做轮回啦，就因为系轮回，所谓彼此残杀，死咁多生咁多，死咁多生咁多，所以呢个大海咧，亦都唔会永远啊，所谓多到咧装唔晒。而人类咧亦都系永远啊咁样去捉。海里边自己亦都彼此咧，嗰啲鱼虾大虾细，彼此互相嚟的残杀，所以咧永远都唔满，咁啊亦都系有生有死，有生又死咪轮回。海如是啊，其实我哋呢个陆地又何尝不然？ 这个深山大岭你说几多的这个蚁仔啊野兽啊它怎样生存呢？我们呢虽然未曾亲自见过，但是我们看那些录影片啊，看那些山上动物那些录影片啊，它们怎样生存，怎样保护自己，相信很多人见过。今时今日的电视机里面呢很多有这样的节目，你就看到它每一种的动物，走兽又好，飞鸟又好啊，它怎样生存，即是说等怎样呢去食人家，它食了人家了它就可以生存咯。那么亦都是呢说明不单可以如此，空中陆地所有的飞禽，所有的走兽，包括人类啊，都是呢你食我，我食你，此死彼生，那么轮回。亦都说明这个世界为什么不会处处都有充满这个人畜，只不过呢是保持有这样的数量，不会说真的充塞到呢没路给人行，那就叫做轮回，那就叫做互相残杀，那就叫做因果报应。所不同的人是有些理论，人是有些法律，不可以你杀我，我杀你，但是他亦都有自然的淘汰，每人有咁多生，每人有咁多死。你话如果净系只有生冇死啊，或者生得多而死得少啊，相信呢个人口只有增加爆棚。呢、这个事实都证明，好多国家人口太多，佢就要咧吓、啊、法律规定要节用，唔准生咁多啦。啊，佢等到觉得太过少啦，佢就提倡增加啦，咁就变成无论增加又好，减少又好，都系一种咧。个轮回嚟到保持咧系咁多啫，咁啊即是咪轮回咯，有生有死，有生有死，唔系话生咗唔会死，亦唔系话死咗永远唔再生。咁啊呢个轮回系边个轮回咧？无论水落空啦，咁边个去轮回咧？咪就是、我哋啲造业个众生轮回咯。你受啲乜嘢个果报，就系、是、做啲乜嘢个罪业而咁来。我哋点解会做罪业？就系、是、由于我哋呢个心咧。正常啊，所以皆由二心种种想念作呢个身语意，即系呢个身咧，或者做呢个杀生食肉，或者做呢个偷盗，或者做呢个奸淫，呢、这个口咧或者食肉，或者妄语耳语恶口咒人，或者两舌闹人，呢、这个心咧成日到晚都系想点样去杀生食肉，点样去讲大话欺骗。怎样去诈人家的钱财，那么心一定想完这些，他就诸不善业了。这个就肯定呢不是这个好的业，就是这个不善的业。那么以是之故，由于这个心起种种的想念，策动这个身与意做这个十恶业，以是之故我们随业呢就受报了。所以我们受报好的时候，我哋唔使多谢人，系你自己咧做咁嘅因，得到咁嘅好报。如果你自己唔好嘅咧，你受咗果报咧，好恶劣啊，好痛苦啊，你亦都唔使埋怨人，呢、这个都系你自己做嚟噶。所谓反转个手，扑低个手，都系呢一只手，唔系掹掹别人嗰只手啊。只不过咧，你个心想念系唔同。想念好一定受好报，想念不好一定受这个恶报啦。那么我们以这个大海中这个众生来做一个证明，亦都包括所谓空中走的飞禽，亦都包括地下走的一切的走兽，水陆空行都是如是的道理，是可以做一个证明，做我们所谓如是因得如是果的证明。所以我哋唔想俾人哋劏，唔想俾人哋杀，唔想俾人哋食，唔想咧受呢个痛苦嘅果报啊！想愉快，想有享受，你哋应该咧要戒杀，要放生，唔好食肉，要广修呢个福慧啊！咁啊有啲话佢唔得，佢话我食几日咧就可以要食斋啊！佢食多几日咧？佢话我就头晕啊，咩晕咩晕，总之一嚿晕啊，真系。其实我可以讲一个譬如，例如世界上好多国家咧， 都好落後的，人的生活都已經不是挺好的。如果你做個監躉，犯了法坐監，更加這個生活是苦中之苦。我們假如我們作這樣的觀想，當然不希望有這樣的事。如果你去到那個地方不小心犯了法，被人捉在這個監牢裡面坐幾天，不要說坐好了，幾天多你嘗下就好了。到你說不得，你不得都要得啊。我打了一個最顯淺的比例，香港無論怎樣熱，總是熱不過馬來西亞、新加坡，起碼它都還有半年或者五個月呢，天氣都是寒冷，不帶冬啊，都天氣很涼，你都要穿多幾件衣服才可以保暖，那就好過一點啦。假如現在相信亦都不是說大話，都是事實，很多香港人亦有在新加坡亦有在馬來西亞呢做了案犯罪加坐緊監的，相信這個道理，這種事實你們絕對不會反對。你說他可以說哎呀這麼熱，不熱死人咯，難道那個監房裡面還有冷氣給你啊？我相信肯定沒有了吧。那麼還輪不輪到你可以提出抗議啊？喂，為什麼監倉裡面沒有冷氣的，我不受得的。你不受得是你閣下的事啦，邊個叫你犯罪？在香港你好好地啊，咁啊有福都唔享，咁啊走到呢個地方嚟犯罪，固然冇呢個天冷嗰種個涼風陣陣嘅享受，你就熱天都好啦，你喺屋企都有個冷氣機啩，咁啊最窮都可以買個風扇吹下啩。如果你今日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嗰啲熱帶嚟印度，你犯咗罪啊，你有冇選擇權？你可以講句話唔受得嗎？你照樣係受得啊。其實我哋呢做咗呢個惡因啊，你唔可以話唔受呢個惡果啊。如果你殺生食肉太多啊，你日後還嗰啲命債，還嗰啲所謂肉債啊，你到還嗰陣時呢，你就知道呢係淒涼。你今日一刀刀割得人哋啦吓，唔在乎。但系人哋一刀刀割翻你嗰阵时，佢又唔在乎咯。嗰阵时到你喊救命都冇人应啊，到你话唔受得，你咪同样系受得。所以每一个人，我哋唔可以讲呢啲话，唔可以话唔得啊。但系点解好多人佢又得咧？咁佢要食长斋啊。啊，咁佢既然得啊，点解你又唔得？呢个就系自己嘅业障啊。呢啲就係自己啦個苦惱，所以我每每都勸大家啦，乃至到佢一定想講經，聖法係個個都希望，做祖師個個都想，但係我哋縮生啦，嗰啲業障深到咧，仲緊要個南極北極嗰啲雪山咁深咁厚啊，話咁容易融咗佢咩？話咁容易消咗嗰啲業障咩？我哋咧慢慢嚟收福得。你自己呢好好地呢食下斋戒杀放生诵下经，一切个好事我哋有能力要多做啲，即使冇能力啦，我哋个口都要赞叹，唔好睇见人做好事呢就心存破坏，唔好呢做啲损福嘅事，唔好做啲损德嘅事啊，能够咁样一生人你向住呢个目标咁去修呢，应该来生呢都会好得多啦。這個肯定，這個是佛講的，不是我講的，佛不會騙我們，只要如果大家肯照我所講這樣的修下行下呢，來生即使未曾了生死生佛國，起碼你都不會墮落，起碼得回一個人生呢都有些福報享下，不要受那麼多痛苦。又例如某一個人這個環境不好的，他當然想好了，他可以說我不想啊，我通街咁叫我唔想咁苦啊，我唔想又冇得食又冇得着啊，我唔想有病又冇药医啊，我唔想冇屋住啊，冇错，你系唔想啊，你咪通街打锣你可以叫啊，人哋边个睬你？人哋唔会话你冇我买家俾你啦，你冇食啦我煲两煲俾你食啦，会唔会呢咁容易有咁嘅人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有好多呢啲窮苦過唔去、唔容易過嘅人，咁亦係咁樣過。 亦是这样过了，亦是这样自己生存挣扎这样过。所以我们吃斋亦是一样啊，不要吃肉亦是同样的道理啊，不可以说、啊、我吃了又不得啊，头晕啊，等你都没吃那阵时啊，你晕你不晕都不得啊那阵时啊。所以我们呢学佛的人要明白自己这个业障，要明白这个因果，那你呢就好过一点，自己的心呢比较安乐一点。总之时时心存忠厚啊，心存善念，你有能力就多做啲，冇能力嘛就少做啲。就算连少做啲嘅能力都冇啦，我哋个口都可以赞叹呢个功德，我哋个口咧赞叹人家哋做善事个好处，鼓励嚟到用个嘴咧所谓宣传啊嘛，咁啊帮助人哋做成一件好事啊，做成一件戒杀放生嘅事，做成一件咧诵经嘅法会嘅事。你亦都是得到同样的功德啊，你所得的与这个出钱有力量去做的人呢是同样功德，没什么两样。他说与今常应是如是修学，亦令众生了达因果，收集善业，与当于此正见不同。密福堕在断常见中，于诸福田欢喜敬仰，是故与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啊！此一点就结缘修学啦。我哋既然明白刚才上文所讲啊，种下佛菩萨之因，就可以得呢个佛菩萨之果；我哋种下呢个天龙八部之因，就可以得到呢个天龙八部嘅果啊！我哋种下呢个水陆空嗰种嘅恶因呢，亦都得到呢个水落空呢种啊恶果啊。嗱，我哋明白啦，当然每一个人嘅心理啊，都系好嘅愿意，唔好嘅就唔愿意啦。既然你愿意想好啊，我哋就要学好，我哋要修好啊，就要动作要好啦。所以此一段经文呢，就劝我哋，既然明白善恶两种报应唔同，我哋亦都希望好，唔希望恶。希望善不希望坏啊，那我们应该就要好好修学这个事法。这段经文大概是如此，他说与今的应常都是如是修学，明白上文的道理，善有善的报，好有好的报，我们应该就要修学了。就明白你自己想好，你就要修这个善心，你们不想不好的呢，你应该就去了这个恶心了。在这个善与恶两者之间，我们来一个明确的选择，放弃这个恶来修这个善。他说如今是应该要常常修学这个善法，不好呢修学这个恶法，应该去邪归正，应该修去恶而从善。不单你自己是这样，你亦令众生了达这个因果，收集这个善业啊，这个因果呢两个字，咁啊亦都系呢我哋刚才所讲嘅一番道理呢系差唔多。所以全部十善业道经啊，都系劝我哋明白呢个恶因得恶果，善因得善果。与其造恶遗臭万年，受苦万代啊，都不如做一列善事而名扬千古，用受福呢无量啊。这个选择是靠自己，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是由自己的选择，别人呢是不可以代替你的。做到恶是你自己的受恶报，你做到善是你自己的受善报。很明显，例如世界上很多人做坏事，那么这个监房呢永世都是满的，只有人满之患。未曾听过话今年个监房呢好似人少咗喎，只有听见话呢个监房坐到满啦，要扩充啦，唔係太过唔卫生啦，太过好似呢残忍啦，作战佢哋呢个犯人，只有听见扩充，好少话听见呢收缩嘅，哎今年人少啦，我哋可以取消一个监房啦。你有冇听过香港开埠100多年以来 只有从小抗中到今日咁大嘅监狱，你未曾听过啊？由大嘅监狱咧变成咧唔使开咁多，收少啲，你未听过，同埋说明，所谓做恶嘅人就系多。你如果喺呢个人世间作奸犯科啊，做啲唔合呢个法律嘅事，法律就可以制裁你，就可以捉你个坐监啊，咁咪就因果咯。如果你唔做嗰啲违背良心作奸犯科嘅事啦，政府有乜理由拉呢个人去坐监？冇理由啊！咁咪证明咧作恶得恶报咯，咪眼前啦，唔使讲咁远啦。究竟你受恶报坐一年坐两年，嗰啲系睇你个罪嘅轻重而定咯。嗱，咁如果某一个人佢做咗好多嘅善事，啊，常常捐款俾嗰啲病人，或者俾东华三院，或者人哋筹善款做救灾，你又多大量咧，咁啊解开你个善罗，你支持佢顶座啊，人人都知道啦，咁啊个个都话你个好人。我觉得话你个善人，就算你唔大捐助，你少捐助亦可以啊！人人都知道你发咁嘅心啦，咁个个都赞扬你咯。咁啊，点解会赞扬你咧？唔好赞扬下我某一个，就因为你做咗咁嘅善心啊嘛。咁啊就因咯。咁啊，人人都赞赏你啦，欣赏你嗰种个好处，个个都话你系个好人，系你个善长人翁啊。咁呢个咪就你好个果报咯。呢种道理应该好明显。我哋信佛都是一样，明白因果亦是一样，我哋修善不要做恶，善只要敢善报，恶只要敢恶报，其实道理都是一样，问题就是在于你信不信，如果呢你可不可以实行，会不会呢借头借路吃了几日斋呢，又说头晕了不行了，即刻就不吃了，这样他们自己骗自己，咁佢真係佢哋呃神騙鬼啊！我見過好多，佢真係食齋啊！唔夠一個禮拜，唔得啊！法師師傅頂唔順啊！其實嗰啲食齋人乜樣頂順？咁我食咗四十年啦，已經啊！我有乜唔同？我有乜嘢唔好？應該都算屬於肥人之一類啊！雖然我唔係好高，呢啲係父母生出嚟冇辦法噶啦，但係我後天嘅栽培，咁我總唔算話瘦到一盤，不敢話。总唔算话咧，成日咁啊耷低个头啊，昂唔起嚟啩？总唔会话有咩跛手啊、跛脚啊，边度唔妥啊？咁啊，总算咧四四正正，咁你食咗几十年，有乜嘢唔好？所以主要系你哋个信心，你哋个信心够，你就可以做呢个食长斋，以及食部分斋嘅。